不会改变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

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对联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得一样，万兵千里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 多少花落花开，